三中医认为理所当然的理论跟辩证系统，让人觉得好像是假传一样，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在金刚的世界里面会觉得这个病照一般中医的那个思路，整套的思路来讲都没有办法处理的好的，可是一般中医却理所当然的在运作他原本的那一套思路，就是所属于八纲领域的那种思路，就是表证啊、里证啊、阴证、阳证啊、寒证、热证那种思路。那事实上开药要开到位的话，那你用那种思路是几乎没有办法做好什么事情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教经方教到这种条文的时候，就会觉得哦有点残忍哈、哦，就好像会变成好像就在批评说外面的中医师，很多人他们整套医学架构是假传，不是真传这样子。那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开业的功夫了啊，都知道一些专病专方。那基本上失眠，对不对？你什么方都不要知道，不要辩证，就开温胆汤。那70%的人会有效，那治愈率70%，够好了啊，够你门庭若市了啦。治失眠有70%疗效，了不起了啦，对不对？就是当然有开业术存在，所以医生不见得要绝种，但是。像张仲景的书看到这一类的条文，尤其张仲景特别写的这种所谓的陷阱题的时候啊，会让人觉得说，如果我们学辩证学到这样的话，那外面的一般说法的这种中医的理论，我不知道要怎么使用。就像是我现在正在编后面的讲义嘛，当然就是比如说已经编给同学，比如说像什么逍遥散，对不对？还有什么肝虚血热什么的，我看之后会觉得有点为难，就是我如何知道一个人肝虚血热啊？就是肝虚血热加起来是什么状态？就是他的主症到底是什么？当然一定是有办法可以辨出来的，但是其实对学习经方的人来讲，会有一种听到这种很粗糙的说法，会有一阵晕眩的感觉，就觉得好像摸不到边边的感觉啊。所以整个逍遥逍遥散好不好用，它的确是好用的方啊，但他说的那一整串身体的状况，我都觉得糟糕，这主症要怎么抓啊？就是好像什么口干，你不能说他什么口干舌燥月经不调就一定是肝血虚，然后肝血热，不一定哦，对不对？就是这些外症要跟那个病机对到，还是有困难的。不过这些困难就留到以后啊再来面对。我们今天先来面对眼前的困难，因为这条好讨厌，好讨厌哦。这个我们这样教啊，其实我教的痛苦，你们听的也痛苦，然后大概上完了课就会忘掉了。所以今天有很多聪明的同学就不来上课了啊，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这个，那这个他说啊，太阳病，我们叫70/70条，他说太阳病6-7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就是这一条，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来看。他先告诉你一个状况，说这个人原来是太阳表症啊、哦，然后病到6-7天了。那6-7天是什么样的日子啊？我们张仲景的书里头有一个地方是有参差矛盾的，就是张仲景在感冒传经这件事情。是尊重《黄帝内经》的说法的，就是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这样子，就是1、2、3、4日这样子照顺序传经。所以张仲景，如果张仲景的书里面，因为张仲景他会尊重《黄帝内经》的说法，所以他有说感冒2、3日，你就知道哦，这他已经传到阳明了；感冒3、4日，你就会觉得他已经过少阳了，这样就是你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一个层面的算日子。可是另外呢，张仲景书里面还是有另外一层的逻辑，就是说不管在哪一条经，就感冒一旦激起了人的抵抗力，人抵抗感冒的那个抵抗的周期大概就是6-7天，所以 一条筋的感冒的一个周期是六到七天，那六七天以后它再来转正。所以感冒到底是一天传一条筋，还是六七天打一回合？临床上其实两个周期我们都看得到，对不对？有人感冒他就是一天传一条筋的，第一天怕冷，第二天就发高烧怕热了，这是一天传一条筋的。可是呢，我们说感冒通常就是一个礼拜会好，如果一个礼拜没有好，大概两个礼拜会好，所以这个七日周期也是存在的啊。所以这两种来讲的话，我们都会承认它的存在。那所以呢，那个一个是传经周期，一个是人抵抗感冒本来就要需要一个自然的时间，那个六七日周期。那这个地方他说太阳病六七日，那这个语感里头呢，语法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不是在讲传经，因为六七日的话已经传完厥阴又传回太阳了，等于没传。当然实际上传病到厥阴很少再传回太阳了，临床上也不太有这种事情。但是所以这地方它六七日就不是那个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的那个说法，不是。这六七天就是一个疾病周期，就是当这个人感冒了，他病了一个礼拜了，可能这个礼拜之中他有发烧啊难过啊，然后妈妈照顾一下，喝点水吃点药什么的，然后一个礼拜过了，他的感冒开始趋于和缓，或者这个病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下一个周期了，那下一个周期就有可能挂到别的经上去了。那当他这个进入下一个周期的时候，他说这个人的脉怎么样呢？他说这个人的脉是迟浮弱啊。那脉迟浮弱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其实这一条它的之所以被称为陷阱题，就是每一件事情它都有好几个可能性。因为呢，首先是这一条的前一条，他说血弱气虚凑里开，就是这个人血气弱了，凑里松开了，所以这个邪气，就是因为气是胃气，血是营气嘛，营卫是太阳区块在挡邪气用的，那这个营卫都松掉了，那就钻到缝隙之间，缝隙之间就变少阳区块了。那这个太阳的脉本来是浮的，对不对？可是它现在打起来呢，让人觉得好像浮的有点没力没力的，然后这个脉又跳得慢吞吞的，那这样的一个脉，是不是当它前面有一条说血弱气虚，血弱气尽的时候啊，桂林本是气虚，宋本是气尽，那这个血弱气尽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会让人这个脉变得迟浮弱啊？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脉象，当它放在前面一条的后面看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说，哦，这个人他的血气已经因为病了一个礼拜已经虚了，那既然虚了，那太阳区块好像打不完打不动了，要换手了，所以他这个感冒呢可能就会流到少阳区块去，就是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暗示。但是呢，这个脉迟浮弱呢，它同时也可能暗示着别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感冒哈，原本在太阳，它有一些传法，就如果这个太阳病往阳明传的话，那个脉一定会变得更加有力，对不对？那如果这个太阳病往少阳传的话，这个脉一定会从整片的浮脉变成勒成细细的一条弦脉，对不对？就是有特征的。那如果往少阴病传的话，它的脉就会收成一条细细的沉下去底下。那脉迟浮弱，就跳得慢吞吞的，这个浮脉慢慢慢慢变得不太那么有力的浮脉，这个脉象在临床上面来讲是太阳开始沉到太阴去，就是太阴脾经的太阴病。那太阴病是什么呢？太阴病是消化机能不太行，然后这地方因为被病毒侵扰，消化系统都阴阴冷冷的，所以就变成容易吐容易拉肚子，因为消化机能都停摆了，那是太阴病啊。那所以这个脉迟浮弱在这里呢，它只给一个脉迟浮弱的时候呢，会让人在想说，这个迟浮弱是暗示着要形成少阳病的这个血弱气虚呢，还是暗示着这个太阳脉开始陷入太阴脉？那这两个可能性只到这里为止的话，我们都还不知道真正的结果是什么啊。这是讲到脉的地方。然后呢，他说恶风寒，那恶风寒代表了什么事情？ 木风寒代表这个人太阳的表证还没有消失，所以这个人他到底还是牵连着太阳表证的。那我们这一个一个线索我们都要把它斗起来啊，慢慢斗。所以第一个脉是这样来说，这个脉象上面来讲可能是会挂到少阳区，可能是挂到太阴区。第二个特征戊风寒是代表这个人的太阳区块的感冒还没有消失，好，这一点我们也知道。然后呢第三点叫做手足温。那手足温是什么东西啊？手足温，当然我们如果只是第一次见到这三个字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啊，他是就是手脚发热嘛，对不对？就是这个人身体有热才会有这个现象。但是呢张仲景的书里面有一些他的习惯用语，比如说张仲景如果说到呕吐的话通常都是讲少阳，对不对？说到这个人不大便什么通常都是关系到阳明之类，就他有一些习惯性的词句。那同样的手足温呢也是张仲景的书里头的一个习惯句，而这个手足温的张仲景的习惯是在标示什么东西呢？是在标示一个他们称之为我们称之为细在太阴。那细在太阴是这样子啊，我们现在先我直接给你们看条文好了，这样可能比较清楚。就是我们先看阳明篇啊，阳明篇我翻一下，在这个卷九的第十条还是十一条的地方，第十条啊。那同学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是阳明篇啊，也就是阳明篇这个字进入这个篇章，那个病人的状况症状况呢差不多就是发高烧了啊。那他这个卷九第十条他说伤寒脉浮而缓，其实这个脉浮而缓呢就已经是刚刚讲的脉迟浮弱差不多的调调了。他说手足自温者视为细在太阴，这个地方在讲什么？就是如果一个人的身体他的发烧呢是手脚暖暖的，可是身上没有什么高烧，像阳明篇的高烧大概哪里凉都是觉得很烫哦，摸哪里大家都觉得很烫。那这个太阴病，但是细在太阴的意思啊并不是是太阴病，而是代表这个阳明病跟太阴病是有牵连的。那这个地方他怎么说？他说太阴者身当发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这六七日大便阴者为阳明病。也就是说当一个病的他的脉象呢，脉象是这样子，就是浮浮缓缓的，然后他的这个手脚是摸起来暖暖的啊，其他地方可能不一定有高烧。当这个人是处在这个状况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叫做细在太阴，就是说这个人的病他是阳明病，可是这个人的阳明病是跟太阴病有牵连到的。那跟太阴病牵连到的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阳明经的精气是什么？是燥气，就是六气对六经嘛，对不对？太阳是寒水气，这个少阳是相火气，厥阴是风木气，少阴是军火气，那这个阳明是燥经，太阴是湿土。所以阳明病的基本特征是这个人是发燥的发干的，而太阴病的基本特征跟阳明病刚好相反，这个人是发湿的。所以这个人呢他如果是发高烧或者手脚发热，这个阳明病跟太阴病牵扯的时候，就是这个人虽然他在发烧，可是他的身体里面有牵扯到太阴，所以他是一个有湿的病。那在张仲景的辨证学里面，我们当然还没有正式教到阳明篇里面说一黄疸，所以我不用讲太多，但基本上张仲景他的病机论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人里面如果湿跟热纠结在一起排不掉的时候，人会怎么样？人会发黄。所以这个地方这个人如果持续发烧的话呢，他里面这个属于太阴的这个湿湿冷冷的东西啊，太阴病的那个湿湿冷冷的本质被这个阳明病的烧烧着烧着变成又湿又热了，那湿热加在一起人会变成黄疸病的现象，所以这个人会发黄。那所以呢当这个阳明病是系在太阴的时候，它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是被烧成这个湿气没有排掉，然后被烧成湿热，然后这个人就变成黄疸了。那另外一个情况是，这个人的身体能够把湿气排掉，那怎么看到他排掉，就是有小便自理，就人还能够尿尿就可以把水抽掉，对不对？那可是这个人还是继续在阳明病上面发热发热，那湿气抽得掉，然后人又继续发热，那就怎么样，就烧干，烧干就变成什么样，就是大便硬，就变成大便大不出来阳明病。所以当阳明病系在太阴的时候，就这一坨湿气它到底是丢得出去还是丢不出去，就决定了它之后是变成正阳明的大便硬，还是发黄的黄疸病，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考。那虽然就是比较后面的条文的，但是我们至少要知道一下。那我们再跳一下啊，太阴篇卷十的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的前面跟这个很像，他就前面也是讲说，哦，一个人感冒啊，然后脉这样子浮，但是浮的软特软趴趴的啊、哦，然后手脚温的啊、哦，他是气在太阴。他说这个太阴病是有湿气在里头，所以会发黄。可是如果拉小便自利啊、哦，但是如果小便通的人，大概就发不了黄啊，因为湿气会排掉。他就说，他说但让你等到这个病啊拖到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啊，可能会。这个人会很烦，然后他噼里啪啦 一天要跑十几次厕所，这样的拉大便。那当然你要你说这个不要怕啊、哦，就是因为你之前你有脾湿，对不对？已经有一些那个湿湿冷冷的气，太阴病在里面闷着闷着，已经里面很多脏东西都臭掉了。那你身体今天要复原了，有力气了，所以把这些湿湿冷冷的脏东西都把它一次打掉，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就身体要把这些臭掉的东西丢掉，所以这是清垃圾，不要怕啊、哦！所以一天拉十次大便也没关系，就是这种说法。那这个阳明篇的一条跟太阴篇的一条，我们就当作参考佐证啊、哦。那我们现在再回来看刚刚这一条。那刚刚这一条呢，他就说，所以我们现在得到的讯息就是，第一个脉迟浮弱啊、哦，可能是系在太阴，可能是少阳。那恶风寒还有太阳表证。然后呢，手足温代表他身体里面是有气在太阴的现象，也就是说他的消化机能不是很好，而这个消化系统里面有湿冷之气在里面。那我们先知道到这样子。然后呢，当一个人的身体处在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要看下面一段文字。下面一段文字他写说一二三下之，于是呢这个医生呢就忍不住就用了泻药。看张仲景的书会觉得汉朝人好像好喜欢用泻药啊，就是动不动就认为它是可以拉的。但是呢，因为如果一个人是阳明病的话，用了泻药把大便打通了，人就会好起来，这是泻药它有用的地方。但是相对来讲，可能古代的医生就会看到人如果感冒然后又没有大便，就会觉得哦，那要通大便，所以就把它用泻药打下去了啊。那可是呢，当一个人的病是系在太阴的时候呢，其实是不可以用下法的。因为太阴这个病它本身就是这个人的脾胃已经虚到快不能动了，所以才会堆积很多湿气，然后堆到里面臭掉，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用了下法之后，人会变得更虚啊，所以还下了两三次啊。于是下了之后呢，他就变成不能吃饭，胁下闷痛，然后呢脸孔跟身体呢都黄起来了，发黄起来了。然后他的脖子啊，颈项的意思是什么呢？在我们在读太阳篇的时候呢，张仲景会说头项降痛。头项指的是后脑勺，就在中医的这个身体部位分类里面，颈部是侧面的脖子，项是正后方的脖子。所以太阳篇的时候我们说头项降痛，就是太阳区块的头痛是正后方的这个地方。那少阳的头痛 当我们在开始标示少阳病的时候，就会用到颈这个字。颈项痛的话，就是少阳胆经经过的这个比较侧面的脖子也在痛。所以我们从前在学《伤寒论》的时候，只学一个后脑勺僵。那从今天之后呢，可能同学就要去想一想，以后感冒的时候就感觉说，我如果后脑勺发僵的时候，我僵的是正后方还是有一点旁边？如果僵的地方有一点旁边，那就是少阳区块的病了啊，就是就不一定是太阳病了。那这个事情我们要先知道一下。那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它就接下来啊，原来是这个状态，然后它给了被医生误治之后呢，他又给了几个线索。他说不能吃饭是一件事，胁下满痛是一件事，面目极深，就脸上上半身发黄是一件事，脖子的后面跟旁边都觉得有僵硬感，这是一件事，然后小便尿不出来，这是一件事。那当你给了这几项线索之后，其实我们不是说，就是柴胡汤的使用原则不是说某一经的病，哪一条经，太阴经也好，阳明经也好，太阳经也好，有沾到柴胡症就可以用柴胡汤，对不对？那这个你看哦，不能吃饭，对不对？吃不下去，默默不欲食啊，那胁下闷痛，对不对？那已经两个了，那可以了，可以开柴胡汤。所以这个地方的症状是很容易引诱人开柴胡汤的。可是呢，张仲景写说与柴胡汤后必下重，就是你喝了柴胡汤以后并不会好，而且会变成啊拉肚子，拉的好像怎么拉都觉得没有拉干净那种感觉。下重的意思哦，就是拉完大便会觉得好像还有东西要拉，可是又拉不出来了那种感觉。那为什么会变得这样怪怪的呢？那我们先看下一句啊，再回头来解释这个会比较清楚。就是这个看起来里面已经有充分的柴胡症的状况，为什么却不可以用柴胡汤？那张仲景在下一段里头，下一句就有写，他说本可而饮水呕者，柴胡不重于也，食谷者曰。他说这个人啊，他本来有一个状况你要留意哦，他你看他尿不出来啊，身上发黄啊，满痛，对不对？这个人他是喝了水，口渴喝水会吐哦，那这代表什么？这个人有水逆，对不对？那么当一个人有水逆的时候呢，他是属于五苓散那边的病，这里就是开始进入一个病机论的一个比较吊诡的事情了。就是我们说人的三焦系统，在《黄帝内经》的说法说这是水道，对不对？是挖水沟的关吧啊、哦？那这个三焦水道怎样的不通是柴胡症，怎样的不通是五苓散症？就是柴胡症的三焦不通比较是好像是上焦气机不利，就是关系到胆经的不通，然后你把这个气机舒畅了，三焦就舒畅了，或者是淋巴有肿的也会消掉，然后胃口就开了，这是柴胡症的。可是不要忘记我们之前在讲的五苓散里面茯苓猪苓加起来也是在走三焦水道的，对不对？所以人的水不通，人的三焦不通也有可能是太阳区块的水不通造成的、啊、对不对？也就是这个地方他用水逆这件事情来标示给你看，说他的这个三焦不通，因为三焦不通就会牵动到少阳区块，就会让人看得出有柴胡症。可是这个三焦不通却是太阳偏太阳病里面的五苓散症的水不通，也就是五苓散症的水不通牵涉到三焦区块，然后会影响到连锁反应出现所谓的柴胡症，但是他的病却不是柴胡汤可以解决的。那为什么不是？我们就休息一下再来讲啊。